第四集。 关上淋浴之后，白思君一边擦干身上的水珠，一边继续思考刚才的问题。这时他的眼神无意识地落在了卫生间里的垃圾桶上。这是合租女生放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白思君承认男生比女生邋遢得多，但是自从和女生合住以后，他才发现原来女生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光鲜亮丽。如果以白思君的长相为标准来看的话，她的审美要求是相对宽容的，只要女生没有长得太奇怪，她都能由衷地说上一句可爱。隔壁的两个女生无疑也是可爱的，而且白思君早就发现两个女生在她面前会非常注意形象。然而当她看到屋子里某些脏乱的细节时，她面对女生时的心情也会变得复杂起来。关掉灯，躺上床，白思君继续思考梅雨琛布置的家庭作业。他心里很清楚，梅雨琛的问题就好比一个门槛，如果他无法说出自己的见解，那梅雨琛永远也不可能和他交流作品的想法。这就像是某些有高级趣味的人永远也不屑于与圈外人分享他们的喜好一样。最后白思君还是打算从书里寻找答案。他逛了逛豆瓣，找了几本渡边淳一郎的书，然后列了一个阅读清单。他之所以选择渡边淳一郎，无非也是因为这个作家把男人的本性写到了淋漓尽致。在办公室里打开《失乐园》的第一章时，白思君就因为大段的性描写而心虚地调低了屏幕的亮度。他怕有同事路过看到他在看什么，但是看着看着他就沉浸在了书里的世界。失乐园里的爱是不健康的，也是不容于世的，幻灭和颓废贯穿书里的每一场性。在这本小说里，性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更是整本小说的主题。如果那些直观的描写都被略去，说不定这本书就只是一本平平无奇的出轨小说。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嘿！ 白思君被迫从书中的世界抽离，他看得太过入神，以至于现实世界在他眼里竟有些不真实。编辑李峰微微弯下腰来， 小白，现在不忙吧？ 看小说当然算不上在忙，李峰提问的方式也不像是在询问，更像是在确认。白思君锁上屏幕，习惯性地问。 不忙，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 饮水机早上就没水了。 李峰说完似乎意识到这听起来像是怪罪，连忙又补充， 我手上有事，麻烦您了。 公司里的饮水机是过滤式的，水接完之后需要有人添加，加水并不需要耗费多少时间，也就一两分钟而已，但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这不应该是自己来做。白思君对李峰礼貌微笑了一下，接着起身走向茶水间。虽然已经升任了正式编辑，但他仍旧没有撕掉打杂的标签。白思君一边向饮水机中添加水，一边对自己说， 我一定要把梅雨琛的书做出来。 白思君花了整个周末的时间来消灭阅读清单，当他再次站到 A111 号门牌号前时，他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把握。作家可以通过性来更好地展现人的本质，这算是一条捷径。踏入这条捷径的作家不在少数，其实读郭沫若的作品就可以明白他为何如此渣。再仔细想想，中文系的男生多半花心这一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次梅雨琛没有装作不在家。白思君走进玄关后，发现他上次带来的点心不见了，而被他遗落的围巾正挂在一旁的挂衣架上。梅雨琛在客厅的单人位沙发上坐下，抬起一条腿随意地踩在沙发上。 这次要交流什么？ 白思君把新买的点心放到茶几上，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我回去思考了一下你上次问我的问题。 然后呢？ 梅雨琛懒洋洋地勾了下嘴角。 回去试过了吗？敏不敏感啊？ 白思君正愣没有回答。如果现在面前有条地缝，想立刻就钻进去，因为他确实有过自我尝试的想法。梅雨琛把手肘杵在沙发扶手上，撑着下巴打量着白思君的反应。白思君清了清嗓子， 我回去读了一下渡边淳一郎的作品。 那个色情小说家吗？ 不能退缩，管他梅雨琛什么妖魔鬼怪，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马字经罢了。白思君深吸一口气， 我觉得读他的书可以帮我加深了解。 是吗？ 梅雨琛轻笑了一声， 实践不是更能了解？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他突然发现梅雨琛根本就没有把和他的交流当回事，甚至还在故意为难他。他就像触底反弹一般，言辞犀利。 作家和罪犯的区别就在于时间。 梅雨琛闻言挑了一下眉，看上去有些诧异。 作家是把脑中的想法变为文字，而罪犯是把脑中的想法付诸行动。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是在讨论文字的问题，就不要扯上时间。 梅雨琛哑着嗓子笑了起来，最后像是忍不住了一般直接笑出了声。半晌他停了下来。 好。 白思君总算舒心了一些，但却听梅雨琛突然问他， 哎，你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自杀呀？ 白思君这下明白了，什么超纲，梅雨琛的问题根本就没有纲。他好不容易才对性有了一些见解，还没来得及发表，梅雨琛就又开始说生死的问题了。 你知道人间失格吗？ 白思君不敢放松警惕。 知道，太宰治的。 这个书名是个误译。 梅雨琛的表情仍旧淡淡的，看不出在想什么。 太宰治想表达的意思是不配为人，但翻译过来之后，却感觉是在抱怨这个世界。 所以呢，跟他又有什么关系？白思君的疑问全都写在了脸上。 你为什么做这个工作？你觉得有意思吗？ 梅雨琛接二连三的问题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迫在白思君的肩上，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咽了一下口水，艰难地开口。 我还是下次再来好了。 梅雨琛毫不掩饰地笑了，饱含戏谑。 你来我这儿是来领任务的？ 不是，我是来打 boss 的。 白思君没敢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他站起身。 打扰了。 梅雨琛没再多言，眼神飘到了茶几上的点心盒上。白思君走到玄关时，下意识地把手伸向了挂衣架。他的围巾已经在这里待了将近一周了，在这一周里他走在路上都只能缩着脖子。然而就在他即将拿过围巾时，身后响起了梅雨琛的声音。 围巾留下，我去便利店要用。 白思君的围巾是条黑白条纹的毛线围巾，在脖子上绕上两圈就能挡住大半张脸，很是暖和。然而现在这比秋裤还重要的续命宝贝被梅雨琛强占了去。白思君不太能接受新的事物，虽然说不上守旧，但确实有些固执。比如他发现公司楼下的奶茶店有种奶茶很好喝，之后点奶茶时就只会点这个。有同事给他推荐其他口味，他答应试试，但下次点单时还是会点同样的奶茶。同事笑说他从一而终，但实际上是他已经有了合适的，就不想再花时间去挑选最佳。买东西也是一样，他买到了舒服的鞋，穿坏了之后就会再买一双，因此他现在穿的鞋和大学时期基本没什么区别。没几天后，红款黑白围巾到了， 白思君围上之后，这才敢大摇大摆地走向室外。